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基汉。 网罗动漫资讯，追踪日本文化。阿 Sam、张旭文、欧乐谦，业界、学界、政界偶然相遇，展现日本新面貌。火烧万世桥。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晚就犀利啦！今晚就冇咗个交人，亦都冇咗个好朋友。咁就预计今晚呢听 live 嘅朋友呢就会人数呢又再创新低啦。咁呢但一个人呢都依然要支持住个节目嘅。话说金英呢就搭緊车呢喺九龙塘赶緊过嚟，就即係助我一臂之力。但我喺佢到嘅时候呢都系吹下水咁嘅啫。咁所以呢第一二节呢我諗都系我 solo 㗎啦。咁呢交代一下先啦，咁啊 ,Donna, 咁喺边呢 ?Donna 就琴日生日啦，琴日生日就琴晚上机，咁就飞咗去布拉格。咁点解去布拉格呢？原来佢就有个好有好有好有钱嘅律师朋友呢就喺布拉格搞婚礼。咁就预计呢就请咗好多人过去，包括 Donna 啦。咁啊 ,Donna 就好似要做街神嘅，去到要做呢尽地主之谊，定唔知要话要做埋导游啊，要带人去呢度去嗰度咁㗎啦。咁犀利啦，系咪？咁话说阿霍壮呢今日正日生日，咁呢生日快乐呢啲嘢已经喺唔同渠道呢同佢讲咗好多次㗎啦。咁希望佢呢archive返呢份节目嘅时候呢都依然知道我呢个肥仔呢好有佢心㗎，我都同佢讲生日快乐啦，系咪？咁就可能呢个时候呢佢就同太太食緊饭。咁所以呢就两个都做唔到节目啦。咁原本今日就一早諗住 solo 呢有乜冬瓜豆腐呢做一个钟嘅啫，因为点解呢一个人始终揸住支咪吹呢仲唔知吹几耐嘅。咁但係最多时间听到我一个人攞住支咪吹水，或者攞住电话吹水嘅边个呢，即係就係我咁多年嚟嘅朋友或者女朋友。因为点解呢我真係觉得自己揸住支咪呢可以讲两个钟㗎。咁所以预计呢我结婚嗰日呢咁唔好彩个司仪怼支咪俾我呢，我係真係可以揸住支咪呢讲唔断嘅。咁但係呢今日有咩 specific 嘅话题要讲呢，其实我神咁早好耐之前有一集就揾咗阿伯同阿院长就辩论嗰个话题，就係选与择。咁其实个节奏有啲乱嘅，因为点解呢我之前有同阿院长就沟通咗少少，但係就未有正式夹过。咁原来阿院长呢就有份礼物想送俾市场伯伯嘅。咁但係因为阿市场伯伯你知佢啲太极好犀利啦，係咪三招唔系两招就推咗院长去唔知边度，係咪院长亦都唔知点 pick up 返阿市场伯伯嘅阿乔文。咁所以呢件事呢就 end 得唔系好睇嘅。唔系大家意见唔同闹到落唔到台，而系大家都未入到状态。咁所以呢见今日有机会有时间呢我就希望讲咗嗰样嘢先。咁转头返嚟呢我就可能讲下今日我睇到嘅新闻啊，即係例如李飞今日讲嗰啲嘢啊，例如听日可能讲返政改啊，礼拜四又可能人大有决定拍板啊，例如啊四方主席呢又话去八月底占中啊，咁你知啦係咪呢排 AOS 咁紧要仲有几日就找数啦，係咪四方係咪咁样嘅 promise。咁啊预计白鸽都唔会有啲咩做㗎啦，係咪呢啲要讲啊空肯做郁闷嘛，係咪咁啊希望大家点样俾面都好，係咪挨到第二节我一个人揸住支咪呢，我今日想试下学下刘墉嘅滋味，一个人揸住支咪睇下吹到几耐。咁啊讲第一个节目之讲第一个 topic 之前呢都想有啲 reference 嘅。点解嗰次咁兴起叫阿伯同埋阿院长辩论就係选与择呢个问题呢，因为嗰时就正直係我哋伟大嘅原主席喺鸭脷洲做緊 campaign 嘅时候，就讲緊呢鸭脷洲东商场就要拆啦，要啲小店啊執笠啊，跟住麦当劳都冇得食啊，咁啲嘢要搬啊。原因呢就因为想将鸭脷洲嘅东商海怡东商场改为呢个百货嗰个 outlet。 咁其实呢个问题我自己点睇，其实我好少公开讲㗎，唯独是我公开讲嘅时间呢，就係话原来其实呢嗰排我真係好想买床单。因为嗰个地方呢，我就知道呢 ,Joyce Outlet 就喺嗰度嘅。咁呢周不时呢就有啲好靓嘅床单呢，两折三折就可以喺嗰度买到好平嘅价钱。咁但係呢，因为原主席英明嘅领导之下呢，係咪即係万人空巷之下，我就无谓去啦，係咪冇理由我去到，喂 Raven 唔该晒你喎，过嚟帮手喎。其实我唔系过嚟帮手，我过嚟揀床单嘅啫，咁就无谓尴尬啦，係咪咁于是呢就引起咗个讨论。就到底什麼先至叫做本土經濟，又或者佢所謂叫做嗰啲本區小店呢，係咪因為本土居民唔支持底下執曬粒冇人去，咁搞到呢業主呢就要將佢變成第二啲即係比較 more profitable 嘅生意，即係例如係可能買金沙啊、買伊力多啊、洗頭水啊、奶粉啊，咁你開嗰啲鋪頭嘅時候呢，咁你就希望佢所謂叫收入多啲，就可以捱得起個租金，亦都可以個業主就多啲收入咁解。咁呢，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呢，市場伯伯提出咗個論點，即係佢就話呢大家都應該係叫做係支持下多啲本土經濟嘅。例如咩叫本土經濟呢，即係可能轉角嗰間雲吞麵啊，又或者樓下賣緊 pizza 嗰間鋪頭啊，又或者啲茶餐廳啊，即係只要大家呢肯俾嗰個錢呢去幫襯多啲呢，嗰啲鋪頭照計唔會執笠嘅。咁但係點解嗰啲鋪頭執笠，跟住開咗泰興啊，開咗麥當勞啊，大快活呢？哦，原因呢就是、有人覺得呢嗰啲大鋪頭老字號呢，就嗰啲呢有啲相遇，又或者佢整出嚟嘅嘢食呢有啲保證喎。咁呢某程度上嚟講呢，我同意嘅，即係可能大家都唔多留意泰興呢間鋪頭，亦都未必咁多人去，因為點解呢，實際上真係好貴。因为如果你想食一个所谓叫烧味双拼饭呢，喺普通一间茶餐厅呢，我諗30-40元。你如果好运行个烧腊铺拎走嗰啲呢，你有机会买到啲20-20元盒嘅。咁但係问题点解一个人去到泰兴都依然会叫盒70-70元嘅烧味双拼饭呢？咁但係讲真，即係以我一个咁鍾意食嘢嘅人嚟计呢，泰兴嘅烧味饭呢係个水准係好稳定嘅。例如咩叫稳定呢，烧鹅佢好少有啲唔冻即係唔熱嘅烧鹅㗎。即係送咗收支，即係你食烧鹅最緊要係咩呢，最緊要係佢香同埋食层皮㗎嘛。咁你如果烧鹅係唔够熱嘅话呢，基本上食落去係柴皮㗎嘛啫。咁基本上佢唔够汁㗎。咁但係当你去到泰兴食烧鹅嘅时候呢，你好少发觉烧味唔好食㗎喎。咁佢烧鹅唔好讲个汁先。咁其实基本上佢系第一够够热啦。第二佢用啲鹅呢冇乜雪味嘅。咁所以你食烧味饭点解食到咁贵呢，系因为你真系俾73元落去呢，你系攞返一个73元应该有 quality。就算讲紧唔食嗰啲所谓烧味饭呢，最败家一样嘢啦。原来我最喜欢去泰兴呢，就食煎蛋午餐肉饭。咁嗰样嘢呢是讲緊5元定52元嘅。即係咁当然你坐喺屋企就觉得屌你黐线啦，咪5幾元食碟咁嘅饭。咁其实一碟咁嘅饭呢其实好讲究㗎。即係话说呢，有条肥仔叫做唔知咩乜乜食神咁嗰个嘢呢。咁话说喺东来顺定係唔知边度，佢就话有一盒即係有一个叫做午餐肉烧味饭。唔係午餐肉煎蛋饭，就话唔知用乜嘢米拼咩调教过嘅头抽，跟住加唔知乜嘢午餐肉就卖82元。咁即估物论82元系咪一个贵嘅钱，点解嗰碟饭值咁多钱，好多个 criteria 你可以 assess 嘅。例如咩呢，例如饭煲得够唔够糯啦，佢索唔索汁啦。因为你知道食午餐肉饭呢其实就冇乜汁嘅，系得啲豉油嘅啫。即假设你啲饭完全同豉油系捞唔埋嘅话呢，基本上你系食緊啲好乾蒸蒸嘅米，冇得分别，好难食嘅，你知嗰啲嘢。咁但系当你如果啲豉油系好食嘅，你sorry， 真係唔掂。咁你午餐肉煎得够厚够香，假设嗰两隻荷包蛋个黄又够橙色又够蛋黄味嘅话呢，嗰啲饭係好好食嘅。咁一般嚟计你喺出面或者自己整嘅午餐肉会遇到啲咩问题呢，因为租贵卖唔到钱，所以嗰啲午餐肉就偏向薄。一薄嘅时候呢你就觉得佢好颓。好颓嘅似咩呢，就係、是、你喺 CONU, CU 或者岭南大学食到嗰啲颓饭啦。咩叫颓饭呢，即係话你滗咗落隻碟度，你吊转个碟呢啲饭都唔跌落嚟嘅。又或者成碟跌落嚟嘅时候呢仲 hold 到个 shape 嘅。所有嘢唔散嘅。咁嗰啲叫颓饭啦。咁呢啲颓饭点解泰兴值53元呢，即係我发觉原来佢啲饭係煲得好松软同啲豉油好夹之外呢，佢啲午餐肉係好 generous 嘅。 咩叫 generous 呢？差唔多一 cm 或者半寸厚嗰啲午餐肉叫好啦。因为点解呢？你食落啲午餐肉唔同牌子又唔同 texture 㗎喎。有啲呢就比较削啲嘅。你一咬落去好似入口即化咁，好似啲午餐即啄豬肉咁，咁冇乜意思啦，係咪？午餐肉係有佢应有嘅質感。咁所以呢太轻嘅午餐肉呢係有質感嘅。当你煎香咗出面嘅时候呢，你咬落係好香啦，係咪？亦都啲肉有瘦有肥㗎喎。咁你除咗啲肥嘅之外呢，係淋嘅之外呢，仲有啲一丝一丝嘅比较瘦嘅午餐肉。咁你咬落嘅时候呢，口感係非常丰富嘅。咁加埋蛋呢亦都好讲究㗎喎，係咪？普通你喺街市买嘅蛋多数係泰国蛋或者越南蛋。当你买咗嗰啲蛋喺屋企煎嘅时候呢，佢嘅黄呢好多时都偏向黄色嘅。黄色唔系唔好，但系通常佢嘅味都比较淡。当你如果煎一只荷兰蛋或者英国蛋或者德国蛋嘅时候咧，佢嘅蛋黄系好橙色、好红，你食落去系唔同味嘅。咁但系当你所谓叫配合呢个午餐肉成为一个午餐肉嘅煎蛋饭嘅时候咧，你嘅蛋汁加埋你嘅午餐肉咧，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人间极品嘅。咁所以我呢个白家仔咧，就呢期咧中意去呢、這个泰兴咧，就食呢个煎蛋午餐肉饭。咁真係系咪见仁见智，$53去值呢？咁好简单一样嘢，我肯俾囉。因为点解好简单一样嘢，你去边一度食饭都好，你就算麦当劳都好啦，你只要唔生性，你嗌一啲比较多 option 嘅嘢，即係例如你唔好嗌返麦乐鸡餐或者唔好嗌返佢梅花餐呢，佢都$30+㗎啦。咁你一个唔生性叫维杯大可乐都系$40。咁你如果系俾多$13嘅话，你食到一样你觉得好食嘅嘢，我觉得唔贵嘅。咁个问题就係话市场伯伯又嚟喎。如果你一去太兴食啲咁嘅饭呢，你係其实基本上扼杀咗啲小铺头。咁所以喺呢方面呢，我係认同个市场伯伯讲嘅。咁如果你一间茶餐厅你夠胆死将你块切到好似火腿咁薄嘅午餐肉切返做半寸厚，你啲米用返啲即係所謂叫溝米，你唔好淨係用一種泰國絲苗米煮落去好悶嘅陣味。咁如果你溝返啲東北米有返啲質感嘅時候呢，你嗰碟茶餐廳嘅所謂叫煎蛋午餐肉飯呢，其實我都要俾$53去食㗎喎。只不過我而家搵呢一樣嘢喺個市場上面係唯獨是泰興呢個集團咗 offer 到俾我。無論我去屯門嗰間泰興又好，銅鑼灣街又好，甚至乎去砵蘭街朗豪坊斜對面嗰間午餐肉唔係嗰間泰興都好啦。基本上个 offer 嘅嘢都差唔多。第二样嘢就係佢嘅肉燥饭啦。佢唔会好孤寒又或者好吝啬咁啲肉燥比好少你。肉燥饭係一样好讲究嘢，係因为啲肉燥一定要有冬菇味佢先至肉燥饭。香港好多嘅肉燥饭呢，佢食落去就得啲肉同埋汁嘅啫。你基本上得一个咸字一个形容。你冇冬菇饭点叫肉燥呢？咁但係原因呢，佢自己太兴本身住自己都係一罐头嗰啲肉燥出嘅。咁个味真係教得好食嘅。如果佢俾到个份量係可以多到 cover 到你个碗饭呢，基本上你捞隻唔知荷包蛋啊，跟住有两条菜呢，你又觉得你心甘命抵俾$48食嘅。咁唔好意思喎，即係喺呢个 market 上面亦都只係太兴个 offer 到俾我啫。咁但係我嘅意见系咪一个所谓叫标准呢？唔系嘅。我呢就可能一般人嘅心目中諗呢，我其实是一个几世界仔嘅人嚟嘅。我唔介意人哋俾 option 我揀。因为你俾得 option 我揀， suppose 你觉得嗰啲 option 系最好嘅先俾我揀啦。如果你觉得嗰啲唔系最好嘅 option 呢，基本上你就冇摆个 menu 度嘅。即系呢一样嘢就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俾佢最好嘅 option 就系话待住先嗰个道理一样。好嘅嘢就唔会叫你待住先啦，佢梗係同你讲呢个最好嘅叫你 take 呢个 option 啦，咩叫待住先啫，即係佢明知有 flaws 有瑕疵唔好嘅，明知呃鸠你嘅都要你揀嗰样嘢叫待住先啦。咁但问题就係话中共唔会同你做生意㗎嘛，係咪太兴同你做生意梗係俾啲最好最耍家嘅嘢叫你试一试啦，係咪？咁所以喺个 ABCDE 所谓叫 set lunch 或者叫快餐午餐常餐里面呢，我係真係揀到自己想食嘅嘢嘅。於是我係唔介意付出钱啦，係咪个代价就係、是、咁於是我咪食嗰啲饭囉。咁但係问题呢一个逻辑係咪成日都通呢？哦，原来唔係喎。好简单一样嘢，你去到一间譬如你唔係成日去土瓜湾嘅，你去土瓜湾是但下一间茶餐厅呢，你会发觉佢当然有 ABCDE 午餐常餐俾你揀啦。但係问题就係话佢係咪一定觉得佢自己好嘢先 offer 俾你呢？唔係㗎喎。点解呀？因为个老板觉得香港人就是要 ABCDE 餐去揀嘛。 咁个问题就嚟啦，带翻去我嗰次嘅辩论啦，香港人究竟系有冇decision 呢样嘢嘅咧？原来冇嘅，佢只系 option 嘅啫，即系佢只可以选择 among A B C D E。如果佢选择 F 咧，多数都系冇嘅。你有，你可以分开叫一个乜乜乜餐啦，咁可能佢要俾贵啲嘅钱啦。咁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 tricky 嘅地方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唔系讲紧个茶餐厅。简单嚟讲，可以，我都问过一排，系咪？即系事关点解咧？咁我梗系有旧伤口，旧伤口喺度啦，系咪？咁有旧伤口喺度，会造就到啲咩问题咧？当然你食晏嘅时候去帮衬可以啦，又或者佢放工嘅时候食晚餐都系帮衬可以啦，甚至乎你第朝起身嘅时候，起身唔讲得㗎，因为即係咁即係 indicate 其中个过夜啦，系咪？即係你肚饿嘅时候你都会嗌外卖嘅。咁所以大概我光顾嗰时嘅海怡有啲咩餐厅呢？大概係有间花园酒家，就係我哋伟大主席喺嗰度搞慰劳宴嘅地方啦。亦都有一间农场餐厅，亦都有一间海王粥铺，三五间所谓叫 food court 形式嘅叫小店啦，因为佢哋唔系连锁店嚟嘅，海王粥铺已经系最大间连锁店啦，系嘛？农场餐厅啊，执 Q 埋添。咁跟住有一间麦当劳啦，跟住有间椰林阁，但系你一个唔生性，系嘛？我而家要食一个 pizza， 咁死啦！原来咧系冇嘅，哦，点解咧？大业主当然规定咗呢一个商场里边有几多间食肆，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多食肆嘅话，要 over competition 嘅，即系譬如我可以系住紧四万人嘅。我系只系俾紧三五间食肆佢啫。如果你有四十间食肆咁啊，点咧 ？Over competition 咪大家唔够食咯，系咪？一个和尚有水食，两个和尚冇水食噶啦。咁所以咧，佢系规定咗，如果我一间椰林阁嘅时候，我系唔可以有第二间相类似嘅餐厅喺度。咁即系话，如果我要拣食啲所谓叫马来西餐嘅咧，我只可以椰林阁。我可唔可以去有叫南风餐厅咧，又或者马华餐厅咧 ？Sorry， 佢入到嚟咧。业主都唔会租间铺头俾你嘅，但系转个头，你去云吞面咧，佢可能俾间铺头你做啊，系嘛？虽然可能贵啲租，咁即系代表啲乜嘢咧？其实喺海怡里边选择咧，其实系 limit 咗嘅。你如果我一定要食云吞面，我哋唯一可以帮衬嘅就系嗰唯一一间云吞面铺，好似唔知三五七年前咧有间叫东东云吞面嘅，有啲地方净系开咗东东云吞面嘅啫。咁但系假设我想帮衬麦恩嘅话咧 ，sorry 啦。呢个系一个唔公平嘅市场，就算你俾相同嘅租金，甚至乎你系俾更加高嘅租金都好 ，sorry， 佢系唔会租俾你嘅，因为已经喺云吞面喺度，云吞面喺度啦。咁佢嘅租约咧到2019年，咁2019年之后再必过啦，系咪？咁会带嚟一个问题就系话好多呢啲咁嘅 decision 咧就俾人 take away 咗。咁个问题就系香港人就系喺好多呢啲环境底下生存噶啦，即系话譬如你住喺旺角。你好口响啊，系咪啊？市场伯伯，你话你当然就可以食水饺云吞面啦。咁但系我问下你，你系咪真系咁易喺旺角揾到间水饺云吞面食咧？你系可以揾到嘅，大概50-60蚊到一个人头一餐到啦。唔信你可以去试下，因为点解咧？讲紧即系嗰间叫香港仔鱼蛋粉。咁咧，食鱼蛋粉、鱼蛋面，即系呢啲比较下价啲嘅嘢咧，喺旺角嘅 choice 嘅 limit 咗噶啦。因为租金太贵，啲人宁愿租咗个铺位去租所谓叫做卖奶粉啊，屈臣氏啊，卖洗头水啊，卖卫生巾都好啦，佢就系唔会爱嚟开鱼蛋粉铺嘅，因为点解啊？嗰啲嘢赚唔到钱啊嘛。如果头先个 case 就系喺海怡嘅时候，我都尚且有个管理处嘅地方，去加分呢笪地方有啲咩竞争，需要啲乜嘢，去叫做为啲居民就系话，呢一带居民咧，我都觉得可以容纳两间 clinic 嘅，我都俾两间 clinic 佢。只不过就系话你想睇第三个医生咧，唔好意思啦，你最少你坐车咧都要坐到去香港仔，你先有多啲医生拣。即系话你要睇耳鼻喉科嘅话咧，唔该你又坐出中环啦，呢度只有啲家庭医生嘅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风向一转，如果我哋喺新加坡，又或者我哋问白啲一个问题啦，如果冇人做管理处呢个角色，有人觉得喺海怡半岛喺有得做呢个所谓叫耳鼻喉科。佢系咪可以随时喺冇限制嘅情况之下，喺海怡半岛开一间耳鼻喉嘅专科医务所呢？原来唔得嘅。呢个其中consequence 亦都系香港冇乜街道文化嘅一个后果。 香港而家越嚟越多嘅系一啲三五层高嘅商场。 嗯， 商场有个啊金英嚟到啊，好彩我唔使。 哎， 好啊好啊，小背心，哇，好奇怪喎，近排捞乜嘢？近排夹住你有冇着小背心啊？点解你今日唔着小背心咧？ 唔系今日唔好啊，喺公司啊，唔系出街啊。 公司你咪冇嘢捞咩？咁好嘅公司？ 唔讲啦。呢度系借阿土嘅 office 啊嘛，咪喺阿土嘅公司咯。阿土公司啊嘛，系咪？ 好，你俾我讲埋五分钟。第二节咧有嘢同你搞。咁咧，头先又讲到咯，如果你要开二边后房系冇嘅，咁因为香港冇乜呢个街道文化，有嘅只系依家地铁站上盖，一个火车站上盖，有三四层嘅商场。咁呢大地產商又或者地鐵呢已經幫你揀咗你需要啲乜嘢服務，佢就揀咗一個嗰種服務裏面最俾得起租金嘅嗰個 vendor， 又或者嗰個老闆租咗個地方開一啲連鎖式嘅醫務診，即係醫務中心啊，什麼天一啊，嗰啲類似咁嘅嘢。咁什麼叫天一呢？咁就係一間醫務集團啦，咁佢就請一啲畢業嘅醫科醫生，係咪？咁當然係咪大醫生？當然唔係啦。咁你傷風感冒你都睇得好嘅，食多三五七日藥。咁但係你有咩冬瓜豆腐嘅話呢，就冇指意嗰啲醫生俾到意見你，因為多數呢都好大風險嘅，佢唔係唔想幫你診斷，咁但係問題佢嘅臨床經驗有限嘅關係呢，你最好都係揾個 second opinion， 呢啲，因為呢啲嘢死得人嘅。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你嘅選擇係俾人限制咗嘅。就算有一個好出名嘅醫生，佢覺得喺將軍澳新都城，佢開一個什麼專科診所，佢都可以有生意做嘅。個問題 sorry 啦，人哋就係唔會租個鋪頭俾你。咁但係市場伯伯就會講咯，喂，其實你有錢你可以第度睇啊。呢個唔係有冇錢我可唔可以第度睇嘅問題，呢個係一個老闆嘅角度。我系咪可以喺嗰笪地方公平，喺公平原则底下做到我想做嘅嘢？即系话，如果我要租嗰个铺头，大家可以同一即系同样咁竞价嘅，我可以俾嗰、那个，即系我可以俾嗰个租金，我可以租嘅地方，就唔系话我一个人嘅 decision 要同一个大集团去比。即系众所周知咧，有啲铺头有啲生意咧系蚀都会做嘅，例如系咩咧？有冇谂过啲麦当劳咧？其实唔系咁好赚嘅啫。即系所以我成日都 当然啦，麦当劳 系啊，即系所以我 麦当劳佢正，其实好多人以为佢正业系靠卖包啊嘛。 其实卖咩咧？ 其实咧佢系做地产房地产生意嘅、啊。香港嘅麦当劳佢搵钱其实系做房地产生意，并唔系靠卖包 嘅。因为有啲铺头系佢自己嘅。 系啊，其实佢不即系你话佢铺头佢自己投资就好啦。就算系一啲房产咧，唔系攞嚟做铺头，佢哋都 系咩？ 佢都有涉猎噶。所以其实即系。喺香港嘅麥當勞咧，佢嘅正業其實係房地產，而唔係真係靠飲食啦，係啦。 嗱，咁所以咧，有啲麥當勞就唔係賺錢先開嘅，基本上佢一係就買咗個鋪，就算唔係買咗個鋪咧，佢都係佔，即係叫霸佔嘅市場佔有率啊。嗰啲鋪頭蝕都要做噶。咁但係換轉，可能去啲偏僻啲嘅地區，嗰啲租平啲嘅話咧，嗰間麥當勞就有生意賺啦。即係例如可能屯門嚟講，蝴蝶村麥當勞嗰間就應該有錢賺，因為點解咧？佢毗鄰係好多屋村。咁麦当劳基本上佢 offer 紧嘅餐咧，你系好多选择，系廿蚊廿零蚊，你可以食得饱嘅。咁所以基本上喺嗰啲地方嘅话，好多人对呢啲二十蚊餐有需求嘅话咧，佢系好多生意做 ，turnover 好快，同埋基本上佢系唔使付出个租金成本，佢可以做到嗰啲生意，因为嗰啲人系嗌外卖嘅。咁当然你有个外卖仔去送啦，咁但系问题嗰个成本就唔及租金个，即系嗰个付出咁大。咁于是咧，你系咪？一个所谓叫普通嘅一个市场参与者，佢可以同样去付得起嗰个租金去同麦当劳去争个铺位咧？有时未必嘅，有时麦当劳系会俾两倍、三倍、四倍咁嘅租金去租咗个地方，霸占咗个市场，佢做二十年，你嘅竞争能力系唔同麦当劳一个咁大嘅集团。喺呢一个环境底下，香港系一个扭曲嘅市场， 嗯， 系一个扭曲嘅市场。咁當然要政府去參與一啲調控啦，係咪？ 係咪？同埋好多時，尤其私人商場咧，都唔係以價錢去行頭，係以個品牌行頭。 嗯， 佢又要佢即係一來要睇你係咪大集團啦，即係你係咩Banana佬啊，咩 佐丹佬啊， 麥當勞呢啲，佢咪會俾咯？其實都唔係睇佢嘅營商，即係 经营能力啊，个人性，当然佢嘅资金考虑系，即系佢可唔可以交得起租系考虑啦。但系其实佢系咪揾到可以俾得起高租金，其实唔系嘅。佢系其实想有各个大嘅品牌咧，有时可能系蚀，可能系平租嘅。佢要呢啲品牌入去的商场咧，造成咧佢个商场咧，其实系我好多元化嘅，好好有嗰种叫即系好多旅客去都可以。可以購物嘅，咁係一個旅遊熱點嚟嘅，所以其實直頭連已經係都唔係講錢嘅問題啦。 係啦，另外一個最佳嘅例子咧，原來喺美國，喺美國最貴最貴嘅一個商場喺邊度咧？原來係即係如果唔計 Fifth Avenue 嗰啲，啊唔係，我應該咁講，喺Apple 嚟講租嘅一個最貴嘅鋪頭喺邊度咧？原來就喺紐約嘅 Grand Central Station。咁但係貴嘅意思係嗰笪地方嘅租值係最貴嘅啫。佢實質上俾嘅錢咧係好平嘅，因為 Grand Central Station 係預咗呢個地方係同 Apple 有一個合作，佢係用一個好低嘅價錢已經租到個地方， 即係好似之前嗰、那個啊嗰、那個叫銅鑼灣新起嗰個商場叫咩話？ 考起喎、 啊，新唔記得咗，即係如果商場新起，佢要想自己有啲文化氣息嘅，可以做到一個議題嘅，咁佢咪整個引入台灣嘅成品咯。 哦， 咁成品佢都系好平租 ，Tyson Place 系啦，系啦， 都系好平租噶。 咁所以喺呢一个环境底下，唔系话你对呢个生意有兴趣，又或者你觉得有冇钱赚，又或者你出得起比人更加高嘅租金，你就可以租到嘅地方。即系呢个商业嘅考虑已经系跨越咗所谓叫公平竞争嘅原则噶咯。所有都系嗰笪地方业主话事。咁如果当然你喺睇啲地方，唔只得一个业主嘅，又或者好简单，市场爸爸成日讲，喂，如果我呢条沙角村冇惠康嘅，你咪隔篱月明村有咯，月明村冇，你咪行去博康咯，系嘛，附近啫。但系你冇忘记，所有嘅屋村大业主都系领汇。咁如果领汇净系有百佳冇惠康嘅话，咁呢个世界又公唔公平咧？系咪？下一节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喺度啦，冇话要去咩啊？唔得啊，原来 我 你 讲 先。 不，我啱啱咧，即系我迟嚟啦。我啱啱喺楼下咧，你知唔知我见到边个？ 边个？ 我见到谢伟俊啦，白允琴。 唔系啊嘛，你讲真讲笑啊？ 仲有呢个林建岳，喺就喺楼下桥底楼下啫嘛。 系啊， 系啊，咁见到你哋三个咯，咁所以我咪迟咗上嚟咯，我就。 即系你见到就同佢哋打牙交？ 冇。 咁点会迟啫？ 冇，我夠啊啫，但我真系见到你哋三个。 哇，话唔定有嘢商量紧，可能佢哋又扮个网台吓嚟冚阿萧生。 唔出奇啊，其实建制派扮网台唔系话今日第一日讲啦，其实已经有大人气，连有呢个台都 知有噶啦，知唔知？ 咪有啲好隐形嘅，以嗰啲神秘学啊、自然疗法嗰啲阴谋论嗰啲作为招来咧。但系搞极搞嚟咧，都得一个节目出到街咯，咁啊，然后连嗰个 阴谋背后， 然后原网台， 哦，原网台，哎，我介绍下自己，喂 ，Anthony 啊，喂， 系啊，咁我系今日 呢个系冇阿陶君衡嘅炉炒花生啊，喂， 系啊，炉炒花生， 唔系话土姐嚟系嘛， 冇啊，因为我出去食饭啦，唉， 如果唔系阿陶喺排度就炉炒花生埋啦嘛， 去咗食咖喱啊， 系 咁啊！头先个节啊，讲选与择啦，系嘛？咁啊，补充就冇乜噶啦。咁但系我希望即系有机会反省一下自己，或者反省一下香港嘅人。香港其实系一个多元化嘅社会，某程度上嚟讲，又或者喺某啲情况下，你都系有啲 option 去拣嘅。但系香港算唔算一个自由嘅社会呢？就非常之 有好多笨招啊！即系仲唔知系自欺欺人定系乜春啦？但系即系可能佢系所谓嘅既得利益者，但其实有多都唔系既得利益者，都好底层，食物链最底层嗰啲咧。 佢都会好迷信嘅话，香港系有自由经济，系有市场经济噶。只要你哋唔好搞咁多嘢，咁佢咪可以放任自由，就自然可以产生市场效应噶啦。 调价， 佢自己会调节噶啦。即系好多人喺个时候都仲会即系自欺欺人咯，即系呃人唔紧要，呃埋自己咯，系咯。 咁希望讲第二样嘢咯，系咪？即系其实咧，头先我一把声咧，一讲正经嘢咧就好催眠噶啦。咁啊，好难提得起把声咧，讲一啲有兴趣啲嘅嘢。 一集叫做威敏踩场， 威敏踩场， 曾几何时真系威敏踩过场噶嘛？系嘛？同我郁敏就踩场噶嘛？大家都叫威敏啊嘛？ 系咩？ 系、啊，真系有幅咁嘅相嘅，屌，真系咁样做紧咗一集噶。 咁样叫威敏嘅咩？郁敏 系啊， 我唔知 呢个威敏同嗰个威敏啊嘛。 但系你坐喺佢隔篱，唔系会变咗呢个威敏讲两句咧？ 屌阿近都冇撚嘢讲啦，再去隔篱萧生都冇撚嘢讲㗎啦，有咩讲啫，係咪係咪你自己一个人讲晒嘅。啊喂讲第二样嘢啊，咁啊其实今日我准备嗰啲嘢呢就可能我自己 solo 嘅。咁但係咁啱有两个拍档喺度同我分担下啲 workload 呢，我想讲一啲佢哋都即係多啲意见嘅嘢。嗯 ,Anthony 今日就睇到篇文好值得讲 嘅 咩。 林敏又唔算系咩敏嘅，就见到即系敖嘉年啦，其实呢啲艺人啦，今日就系、是、佢唔知好似话排队嗌咩食嘅时候就俾人打尖，咁然之后前面有鬼佬咧就喺度讲啦，哇！咁搞错啊！你大陆唔系你中国人咁样样噶，咁啊跟住佢只能够讲就 I'm sorry， 咁点解咧？因为我自己都系中国人啊，我认我自己中国人啊，但系我觉得羞耻，我觉得冇面啊，我喺超市排队。咁即係嗱佢然之后就喺呢个微博嗰度就分享返呢件事出嚟啦。咁你知道啦，你微博系即系大陆人嘅主场嚟㗎嘛。咁、佢就即系话唉即系冇办法。即系文化提升要过程，要面对，要提出，要反思。我哋做艺人唔淨止喺微博里面即系发照片啦。咁好似话今日食过啲乜嘢，去过边度啊，除咗呢啲嘢我之外，我全部喂其他嘢都唔讲得啦。係咪、喂又当然我讲呢啲嘢会有好多人出嚟反击啦，喂但係要对号入座我都冇计喎。 你 要明白，即係当然嗰个系大陆人嘅主场，但係你要知道其实你讲呢啲嘢喺人哋主场里面，然之后讲人哋坏话。 喂咁即系呢个中共嘅一啲社教又好啊、地区干部都会即系佢话阳奉阴违啊，或者就系即系求其洗下钱当宣传下，佢都会叫人喂你要文明旅游喎、你都要懂排队喎、之类啦，都係国内佢又冇乜咁宣传啦，但係对国外你哋旅游嘅佢都话你哋文明旅游喎，要做文明人喎、 喂我嗰个好文明啊，上环站见到个女人捧咗个細路仔呢，对住个垃圾桶屙尿。 喂但呢个、我讲我问下啦、你细个有冇试过先，我自己细个有。冇。我试 过。你喺垃圾桶屙尿。 喺地铁站。 哦、 因为以前地铁站系冇厕所噶嘛， 咪从来都冇，而家都冇。 咪依家有，依家有噶。 咁而家除咗九龙塘之外，全部都冇 嘛。唔俾有 access 嘅厕所， 你可以问员工咧，佢就可以会带你去车。 但你要急到赖先得。 唔系咁冇得 access 嘅， 唔会 佢唔知你 急咗几多成噶嘛。 嗱，因为我记得以前咧有个学生会咧，唔知某间 U 啦，即系其实玩一个即系实验啊。咁佢就话啊，嗱，不如咁样啦，我哋即系喺每个唔知唔同嘅一啲地铁站咧，都试下就话。哎我急到赖啦，我要屙咁样样，即係其实然之后你睇下边个呢，即係有边啲地铁站系冇人性嘅，唔 Q 理你嘅咁、样样，真系试过做呢啲，有啲人真系唔理你嘅，有啲员工真系唔 Q 理你、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身有个 priority 㗎嘛，係呀、因为佢哋自己本身系即系 staff only 㗎嘛，其实。 唔系基本上上 面就系咁样。 驚一样嘢，如果你个个都知道呢度问到厕所嘅话呢、基本上个厕所呢就会俾咗即系用呢个站嘅人就唔系俾呢个站嘅员工使用啦。咁、因为个用嘅人嘅流量唔同呢，有机会个厕所就不胜负荷，令到地方好拉杂咁样。 即系其实讲真句一个咁车站地铁站先得过一个站长室系嘅厕所可以供大家使用，就梗系一定系唔够噶啦。咁、但我自己又试过，我冇丢飞入闸、我就系经咁啱经过地铁站咁样，我都想去厕所嘅话，我去站长室。 系咪人哋认得你啊？ 佢都俾我。 你的样子如何？你的待遇也必如何。 我觉得系有三五成呢啲嘢。 你有冇问题？有冇问？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地铁站职员，你话喂？个有小朋友，个乘客带住个小朋友，话个小朋友急，个职员唔会话你唔俾你屙噶嘛，唔会咁样噶嘛。 即系讲翻， 我觉得系啲职员怕事啊、我自己试过金钟站咁样啦，佢有啲地盘围咗街板去做装修咁样啦。 咁有个细路咁喺个街板度屙尿咁样，个职员明明见住㗎，即係维持秩序嗰啲个职员见住㗎，佢唔理喎，咁我咪走埋去喂，你系咪应该即係指示下边度可以去厕所，金钟系有㗎喎。 因为头先我话即係个女人抱住个细路仔屙尿，咁其实我系有一刻我想冲过去，即系当然唔系攞相机去影佢啦。我但系即系我谂紧会唔会就系话你问一个地铁入边嘅职员，佢会带咗去厕所咯？咁但系其实佢都是屙紧啦。咁我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系话，你究竟想呢个嘢喺地下屙啊，定还是屙落个胶袋度咧？咁我答唔到我自己，我都觉得佢好似屙落个胶袋， 其 实明啲喎。 一弹之下，佢屙落个地个垃圾桶其实佢已经系已经有，即系佢冇选择之下嘅选择嚟嘅。 所以到最后我都系行开咗算啦，冇。 但系我讲翻呢个敖嘉年嘅单元先啦，讲到佢即系唔知去咗边。喂，即系嗱，佢咧出完呢个微博之后咧，咁大陆佬即系其实即系啲大陆网民点样咩反应咧？就话，你话你喂你香港人好叻咩？系嘛？喂，净系闹大陆人打尖，又唔见你哋话自己人打尖。喂，边度咁？唔系咁。当然啦，咁听埋佢，喂，你边度嚟嘅优越感啊？你好叻咩？系嘛？你哋香港人唔见得个个都咁有素质喎、啊。如果香港人系咁嘅话，你都唔会发上嚟啦，系嘛？咁啊，即系敖嘉年咧，其实要澄清一点，其实喺呢个微博里边咧，其实从来都冇讲过香港人唔会打尖嘅。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呢件事出咗之后咧，咁佢自己本身就想删微博啦。咁但微博删唔到，因为其实冇呢咁嘅服务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最后尾咧， 冇得删 嘅。呢个八五又好笑，其实好幽默啊。但系其实你如果你要删微博咧，唔係冇辦法嘅。如果你係咁喺度鋪佔中嗰啲嘢呢，洗版呢，咁就 咁佢幾多鋪咩呀？ 即係 六四啦， 即係教下敖嘉年 鋪個坦克車出嚟，六四咪得啦， 唔 Q 識啦。咁但係喂，即係嗱，有一樣嘢好簡單嘅，即係你同大陸人講呢啲嘢呢，即係佢哋即時反應就係 defend 咗自己先嘅。 唔係因為嗰種係咩呢？其實就係因為大陸裏面冇一個即係議政嘅平台啊，即係連即係唔好話議政啊，講公共議題嘅一個辯論場所都唔可以俾你啊。 唔係，唔好講到咁遠先。 唔係，我講翻點解？因為就係佢哋唔識乜 Q 叫辯論啊。 當然， 佢哋唯一就係講臭秦籠咯。 當然， 喂，我有臭秦，即係我有失乸，你就冇失乸嘅。 但其實你發覺就係其實 我流汗會發臭，我有臭狐，我你哋冇臭狐嘅，即係佢哋就會咁咯。 同大家即係討論下啦。嗱，當人哋咁樣話你嘅時候，你即時嘅反應係 defend 咗自己先啦，然之後就歪你連篇啦。咪但係咁樣講，即係嗱，佢咁樣講嘅時候，點解你會 defend 自己先？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被 offend 啊嘛，係嘛？但係如果你敖嘉年甚至乎之前啊邊個咧，即係好似阿翁靜晶啊呢啲事啊，同埋啊即係呢個鄧達志啊，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即係喂。佢哋覺得而家當前即係最令佢哋最難受嗰樣嘢就係大陸人即係蜂擁而至，一嚟就係唔排隊啦，一嚟就係屙屎啦，喺呢啲咁嘅游泳池嗰度就咁，即係你咁樣講嘅時候，佢哋冇一個反省嘅文化， 係佢哋冇反省，有反省中國又唔會 過 山河破敗啦，佢老母 唔係，但係當然啦，嗱我哋 即係如果我覺得就唔係有冇反省，而係佢反省咗，佢又唔會攞出嚟講。因为即系你话香港多道德塔利班，大陆都好多道德塔利班嘅，即系佢哋有错系唔会话有一个人勇于认错之后，啲人会赞呢个诚实嘅人嘅。 唔系 就系嗰样嘢啊嘛。 个政治正确性啊嘛， 一个辩论讨论嘅空间都唔容许有啊。咁你点讲话我而家有反省咧？如果你讲你一个人讲反省，其他人唔反省，喂你就变咗意见分子嘅咯。 嗱， 你 又边人揼 咯？ 你入 咗行政拘留嘅咯，劳驾咯。 不如我哋想象下，如果佢当中即系有一个人喺度话系，我觉得我哋真系有啲问题。喂，连嗰条友可能俾人攻击啊！真系，喂呢样嘢，如果你咁样讲翻转头嘅话，佢哋事实上，虽然佢哋微博系佢哋好似好有言论自由嘅，好似好有言论自由，但系佢哋讲呢嘢时候。喂，其实佢可能都觉得好唔自由喎、 啊，咪因为嗰啲人自我审查咗在先啊嘛， 咪同埋佢会有删微博噶嘛，其实佢睇你即系敏唔敏感啊，如果敏感嘅话，佢都会删你微博啦，系咪先？ 系啊， 最近话一个又系嗰啲维权分子咁样，佢冇讲咩，佢就喺微博度，佢就系、是、即系翻平时又翻工，夜晚就上微博就系讲话。教育咧要教嘅真实，即系要有言论自由咁样。其实好真系好基本、好普通嘅事咁样，已经唔系讲话咩一党专政，只系 set 一个平台，大家讨论下关心嘅事啦咁样。喂，都已经俾人打压啦， 运鸠咗佢啦。咁你即系你谂下，你讲你话要改善人民质素啊，改条毛咩？系咪先？即系你连发表嘅空间都冇。咁所以喂，大家喺即系唔会不能反省嘅空间之下。佢哋梗係做到盡啦， 因為同埋你係外人啊嘛，你咁樣講嘅時候，佢哋會覺得有敵我矛盾啊嘛， 係 嘛？即係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咧，就你要發覺其實 就係話，因為呢種敵我矛盾係點樣嚟？因為其實即係其實你話大陸有冇人係 buy 奧加連啊？係絕對有，但係嗰啲俾人消音啊嘛，咁你 buy 奧加連嗰啲咪成日菩薩上頭咯？ 做咩幫外人講嘢啊？ 係啦， 即係香港人唔係外係外人嚟啊嘛，即係其實佢哋即係潛意識裏面覺得係， 即係佢哋。表面上唔想认，但实际系咁。佢话咩？你中国唔系中国嘅一部分咩？唔系你香港唔系中国人一部分咩？咁啊，咁但系佢哋又你即系佢又会其实话有另外一重反应就系、是，其实佢哋都系觉得香港人咧都系次等嘅。 唔系次等，其实自卑嘅，其实我觉得系，我觉得自卑嘅，即系其实佢因为点解咁讲咧？佢哋一开始嘅反应就系话你香港人好叻咩？呢、這個已經係反映咗啦，係嘛？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咧，你要發覺呢啲普通人，即係藝人或又好，或者普通人又好，即係其實同我哋呢啲即係喺度開咪啊，或者喺度即係其實玩社運、搞社運啊，即係喺網上面好活躍嗰啲人咧、其實關心嘅嘢雖然都好不滿，但係其實當前嚟講，佢哋覺得最尖鋭、最難頂，即係民生裏面最頭等嘅大事，其實往往就係、是、即係其實。是大陸人的問題嘛。即尤其好像說即是鄧達志的 case 這樣，即是你屙屎，喂你 even 你一個是少數都好、即是我們之前也講過，就是說如果見到一些即是強國遊客，即是香港，即是其實在這裡即是在這裡殺野啊，或者其實不守規矩啊，你怎樣應付，你就將他即是 define 為少數人、就是因為你大陸才這樣被人歧視，是不是？但是問題就是說even 呢啲系少数嘅人都好，喂，已经太多啊！喂，你喺泳池里边，喂，一百个大陆人里边， 已经成个泳池唔使游啦。 系啦，喂，你一百个大陆人里边，一个人大陆人，一个大陆人屙督屎，喂，一个已经太多啊！ 系，一咪你一督屎，已经成个泳池唔使要啦啲水。 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就系话，喂，你而家香港，喂，嗰个流动人口几大？系7000万。 系啊。 7000万啊，大佬，即系你系 流动人口系七千万， 流动人口。 我谂你系计咗除咗香港嗰800万人之外，仲系计咗每年嚟香港嘅旅客。 系，唔系即系好多啊。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你唔净止话即系泳池上面要排队啦，即系你去超市要排队，你发觉好多事情，我哋本身要排队嘅，你都会觉得就系话，喂，任何生活体验里边都有人大陆人嚟插队。 唔係我覺得其實呢個咧，你話香港都有一段時間好耐，都係會有咁嘅事情啦，即係唔會排隊啊，會抌垃圾，然後有咩垃圾蟲呢啲廣告啊嘛。其實咧，真係要即係我唔係話要幫中國人去即係解釋啊辯護啊，但係其實呢啲係某程度上都係要睇佢下一代。咁、所以好关乎就係依家嘅政府有冇一个教育，就係例如佢哋喺學校嘅时候，佢哋需唔需要排队呀，咁样会唔会教到 你话喺大陆。 係啦。咁、因为点解呢，有好多时就係其实我諗我哋細个都会啦，即係我哋尤其是即係青春期咁样同老豆老母出街咁样啦。如果我哋嘅老豆老母做啲即係同人打尖呀，逼推推撞撞嘅话，我哋細細个嗰样会点呀，我哋会自己连老豆老母都会秒㗎嘛。即係唔同你出街呀咁样。即係可能青春期嘅时候咁样。咁所以其实係好关乎就係下一代。但问题就係、 如果你係连你老豆老母都会秒嘅时候，因为嗰个係即係社会文化俾你嘅压力㗎嘛，觉得呢样係愚㗎嘛。 係 啦。嗰呢样係丑㗎嘛。 即係你话如果我同我老豆老母出去，例如去酒楼要同人逼。然后又打尖嘅话，咁俾我同学仔见到，咁我咪好瘀咁样。 系、 即系呢个就系最初步，点样令到你会觉得要需要社教嘅第一步。第一步就系同济嘅压力。 嗱，我觉得大陆唔系冇呢啲咁样嘅公民教育嘅，系有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大陆咧，其实系即系叫做潜意识里边嚟讲，其实佢都唔相信呢啲规矩， 系 亦都唔相信呢啲教佢哋。 但系就系话要，就系、是、话要，其实就系要等下一代啦。因为你而家呢一代嘅人已经成咗型。所以就係靠下一代，但係其实都有啲灰心㗎。灰心係咩呢？唔係讲话大陆咩呀，喂，喺香港，喂，啲香港嘅小朋友，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啦，可以咁计啦，喂，佢哋搭地铁都係冲住去攞位㗎喎。我細个係唔会咁样㗎喎。 我想现在啲人已经觉得喺呢个社会，即係等于有啲喺有时喺 Facebook 又或者喺啲亲戚嘅聚会、你真係喺大陆生活，你係冇咗嗰种丛林法则嘅勇气，你其实好难生活到。即係当你喺度等巴士嘅时候，喺四五个，即係你后面有四五个人打你尖，你係企喺度俾佢哋上先呢，定还是点呢、即係有啲人就好似觉得自己係伪君子咁，唔得、我哋应该俾佢上先，同埋人哋粗鲁，我哋唔应该粗鲁嘅，企喺度嘅。咁、但係你喺嗰个地方生活，你让人上咗先，其实你根本就冇办法喺嗰个地方生活嘅。 系冇错。 即系你如果假设你让嗰四五个人上先，第六个系你上，你都觉得有条队可以望住啊。 但系第六个然后 第六个又赶走你上嘅喎，系嘛？ 又有 即系去到最尾就系你唔单止搭唔到呢架车，而系你永远都上唔到呢架车。 冇错。 唔系因为我最近我亦都听到呢、這个即系阿陶杰啦、光明顶啦，咁佢有一位刘姓嘅一个嘉宾咧，其实喺美国嘅体验，咁佢有啲欧力咧，即系其实美国有啲欧力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就买好多名牌嘅手袋噶嘛，咁咧即系啊呢位刘姓嘅嘉宾咧，佢自己本身就话，即系佢本身原本喺呢条队里面排第二嘅， 明白？ 哇，咁但系咧呢条队啊犀利咯，排咗成半个钟有多， 因为 点解咧？前面嗰啲人哇就好似即系啲毒瘤咁样不断咁样扩大，就即系后面系有啲人系即系点样咧？佢就话即系，唉，哇你个包好靓、个袋好靓、跟然之后咧，然之后越嚟越多人咧喺度即系喺度交流啦。喺度假交流，其实喺度侦察队啦，其实就， 哦、 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好多呢咁嘅嘢，咁你唔净止呢样嘢啦，其实之前翁静晶亦都讲过啦，即系其实喺海洋公园排队嘅经历啦，即系其实佢哋排队，其实佢哋有一招嘢，其实系即系一个即系嗰啲打尖嘅绝招啦， 点咧？ 就有四部曲啊嘛，首先 四部曲 就派遣咗一个即系佢自己僆仔上去先， 系 然之后咧个僆仔上到去之后咧，哇咁你通常你唔会屌个僆仔啊嘛，系嘛？咁然之后咧个老豆老母咧就会走过嚟啦，就喺度即系借住话搵仔啊，搵仔，然之后就插埋上嚟啦。咁然之后咧插完上嚟之后咧，哇跟住又用啲身体碰撞啊，又握啊又剩啊，哇你男就唔系即系你女就话即系后面软绵绵系嘛，即系后面喂男你唔系喎，后面硬邦邦喎。扑你个街，真 系 好叫恐怖、啊！ 唔系、 啊， 你喺后边你硬邦邦噶嘛，人哋都系软绵绵噶嘛。 唔系睇下你个，睇下你系咩，睇下你咩人啦、啊，你就。 又如果你闹，如果你一开始闹佢个仔咧，佢就话：，佢小朋友嚟啫嘛， 你都冇爱心嘅， 系啦， 吓系咁样啊，咪即系等于就系话，即系你会见到就系话，你好似之前有条友啦，即系喺度闹，即系其实喺呢个旺角。即系嗰、那个行中专用区有个僆仔喺度屙屎啦，咁亦都即系俾人影相就即系话人哋冇爱心啦、 哎， 即系佢哋即刻去上升到呢个层次啊嘛， 口多屎啊嗰啲、 啊， 即系嗰啲都系啦，其实系个小朋友食嘢， 系啊， 咁由你家长唔制止，咁真系有人去话个小朋友嘅话，佢就会同你发恶咯，那个家长， 咁、就俾着你会点处理咧？即系如果前面有个人差遣啲小朋友打你尖。 唔系，咁我都会调查，唔系小朋友，我有攞个小朋友上线。 唔系你如果系咁样我嘅话， 有同老豆 老母讲，你排下啦咁啊。 唔系，我会即系第一，我真系防微杜渐啦。喂，你见到僆仔，喂你就要好关心个僆仔要。喂，你去喂。点解僆仔你自己一个人走啊？你喂去边度啊？喂，我等我帮你搵人啦，好唔好？喂，你妈咪系咪喺前面啊？喺前面，我同你一齐去搵啦。然之后你咪跟埋一齐拍插队啦。 睇唔出你好眉好貌呢条鸡仔， 好明显 Anthony 就系喺大陆有生活开噶嘛， 唔系 咁咪 有思考啲问题 系啦， 唔系即系呢啲嘢，喂你其实你自己见得眼见得多，其实你都要谂下，即系其实喂，即系等于阿萧生，萧生亦都讲 再打多啲， 萧生亦都讲个名言啫嘛，你同对方捉棋，即系对方咧，唔系即系你就喂你就好守规矩，你系君子嚟。 啊、 但系佢系咁又飞象过河，系嘛？喂，只马又可以即系行田嘅，即系其实好似兵咁样行啊，即系行前行右行啫，行前行右行左行右都得嘅。喂，你冇可能你自己本身即系喺度扮君子噶，系嘛？啱唔啱啊？喂，即系你咁样闹佢，你当佢蝗虫咁闹佢又唔得啦。而家你又话佢种族歧视又成啦。 唔系你可以唔闹佢蝗虫嘅，你咪正路咁，其实同佢就算嘈交都好，你唔讲蝗虫两个字，你唔系嘈唔到交噶嘛？即系你等于你。闹人，你唔讲屌你老母，你系咪就等于唔识嗌交？ 所以 会噶嘛， 系用啲脑咯。 即系基本上，我见到呢咁嘅环境咧，其实都会出声嘅、啊。基本上，你见到呢咁嘅情况出现，你第一件事唔系闹佢，而系你见到呢啲嘢发生嘅时候，佢已经系帮你泼火、 啊。 你自己已经个心已经突然间红咗。不过咧， 唔系，即系我觉得咁样讲，要关心佢。 我唔关心佢，你真系 唔系你起码 appear 啊，即系你 appear 要关心佢先，即系你话佢一个即系其实冇质素嘅少数， 系 你都要关心佢。 啊，唔系以往喺我历史出现嗰啲咧，我就喂你介唔介排队啊？唔止一次嘅，尤其是喺超级市场，因为我住屯门咧，礼拜六日系好多。啲人经深圳湾嚟买日常生活嗰啲咁嘢，真系会有人排队咧，我系会好大声拍台闹 Q 佢啊！喂，你介唔介排队啊？即系佢系会突然间惊咗你，同埋点解咁大声？你 arouse 排喺你后边嘅人啊！其实嗰啲人最怕嘅唔系你同佢开拖，而系怕全世界人用啲唔知咩目光啤实佢。你只要 arouse 到嘅 attention 系所有人都啤实佢嘅话咧，其实佢唔敢。 所以咪就系话下一代好重要咯。你话上一代嗰啲。屌咁佢死撚咗就算啦，係咪先？即係佢總會死嘅啫。 你啱。 咁但下一代就係啦。 不過 佢再介懷就係、是，哇！如果我出街無端俾人屌我，而我啲 friend 見到我好撚 嘢，人哋望實你，你係走唔甩㗎。 所以其實即係我即係唔係話要幫佢辯護，但係真係要需要呢啲。 唔 係， 所以其實呢啲嗰個叫做係群眾壓力嗰個殺傷力。 Peer pressure。 嗰、那個群眾壓力嘅殺傷力係更甚於嗰個嚴刑峻法㗎嘛。 係 啊，即係你係俾人睇唔起㗎嘛。你事實上嗱，你喺微博，你奧加連喺微博裏面即係喺度話人，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因為冇面先至咁大反彈㗎嘛。 嗯， 係 係嘛。所以其實我點解我覺得就係話，你一開始 ,even 我唔係阿 Raymond 咁樣啦，我就以關心佢名義出師。 你啲清過㗎嘛，地方我冇清過㗎嘛。 你要關心佢名義出師，喂咁佢又冇你負。 唔係，我覺得奧加連呢，因為佢唔係咩搞社運，唔係搞政治，佢藝人呢面皮又比較薄。咁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佢唔使咁唔開心咁介懷，佢應該歡笑去歡樂去面對呢啲咁嘅事啦。即係例如佢唔需要刪個微博㗎。佢咪可以用呢啲嚟繼續揶揄啲即係打尖嘅大陸人咁樣係可以㗎喎。咁佢自然起到個效用㗎啦。即係好似阿 Anthony 所講，你要關心佢囉。 要關心佢㗎。我關心呢個係民族。 即係例如佢打尖例如係搭車打尖點呀、啊，你屋企人边个去世啊？你要讲佢睇最后一面、啊。 你系咪走甩咗啊？系咪？即系等我同你一齐揾佢啊？ 你咪冚家铲啊？要过去赶住睇老豆嘅最后一面啊？咁样。咁、啊、其实呢啲关心都系需要嘅、啊，关心咪。 唔系，然之后你会见到就系佢一定有个老母喺后面喺度好紧张嘅样。哎，我呢度，哦，你原来你老母喺后面排紧队、 啊， 你去翻嗰条队度啦。 系、哎、系， 咁咪得咯。 啊， 系嘛，即系咁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好过你自己本身下下就系话，喂，下下就一开始就对立咁冇意思啊，系嘛？ 啊，其实即系你话呢啲嘢系有好多方法可以即系去避，即系去杜绝嘅，或者系预防嘅，或者应付嘅。咁其实好关乎系，喂，你有冇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咁其实奈何就系香港人以前又冇呢啲咁嘅事情要应付啊嘛，但系依家即系你话近年突如其来要多咗呢啲事情应付，咁香港人都俾人话smart 开噶嘛，系咪？即系好 smart 噶嘛，即系唔系 smart apps 啊，即系好 smart 噶嘛呢样。 我啊，即系 咁你香港人都要识得应付咯。 我就讲真我系一见到嗰啲嘢发生嘅时候，我已经无名火起三千丈。我系唯独是揿到自己唔好讲啲所谓叫叫咩种族嘅语言，但系闹佢一定要不可避免噶啦， 一定要闹。 你系要令到佢知道，当佢做呢啲嘢嘅时候，喺香港呢个社会咧系有人关注嘅，亦都有人啤行你嘅。等佢下次做呢啲嘢嘅时候，多咗层考虑，希望佢下次唔好做啲咁老土嘅嘢。佢系老土紧佢自己啊嘛，即系当呢个社会有一个人唔介意。同佢一齐老土去拍台闹 Q 佢嘅时候咧，嗰啲人考虑多重嘅时候咧，基本 同埋佢哋都唔系话唔听噶。我真系好快讲，我真系我试过噶。我喺通冲站咁样，又系见到你话带就系名正言顺大陆人啦，带住个僆仔就系垃圾桶屙尿咁啊。其实如果你肯同佢讲，佢真系会听，佢仲会问翻你，即系不似系咪啊？咁厕所到底喺边啊？咁我遇到呢啲咁嘅大陆人 系 OK 嘅。 即系所谓反为呢啲嘢，你可能我真系会觉得系咪呢一刻去拍一拍佢讲好咧？即系呢啲嘢仲可以。 香港人唔愿讲自己影咗相，又喺度即系喺网上面又做键盘战士啊嘛。 咁但系你冇办法，香港系多键盘战士啊嘛。佢净系识做键盘战士，佢又唔识同人讲道理，系嘛？咁所以唔识同人讲道理，咪系咁讲粗口咯。我哋呢啲唔会噶嘛，系咪？我哋有。分段噶嘛， 系好， 下一节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真一念间，生死爱恨别亦难。几位玄学研究者为大家探讨各地历史文化，分享新心灵领域的情与欲。星期二晚上八点，灵欲共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因为咧，事实上咧，因为 Anthony 冲入嚟啊嘛，咁佢又唔，我唔知出边几时开始啲大细声嗰啲嘢，所以我都接唔到，接唔到系正常嘅，系嘛？唔好望住我，基本上就系咪？咁啊，第三次预备咗啲咩讲？咁啊，讲翻今日啲新闻，咁啊，基本上今日就 最热啦，即系其实捞啱啱有个即时新闻啊嘛。佢话呢个人大咧就讨论紧，即系关于香港政改嘅问题咁啊，好似话系咪星期四拍板啊？ 系，咁啊，原则上呢两日最多嘅论调就系话，基本上中央嘅首要考虑都系讲紧国家安全，冇嘢可以凌驾国家安全嘅。即系如果佢觉得你香港有机会变成一个反共基地，又或者同阿爷对着干嘅话咧，佢都会用国家安全呢四个字。 点解佢用国家安全？有咩好处先？知唔知？ 笼络紧中国内部嘅人团结，窗口一致对外。 唔系你，但其实你一讲国家安全，其实有几个好处咧。 嗯， 其实系即系你第一样嘢，你一讲国家安全，一制出国家安全呢样嘢就 系，哇，好捻紧要啦，好巴闭啦， 好 捻紧 要。你系喂，你一讲喂，你一讲相反嘅嘢，你就系叛国啊嘛。 系咯， 系嘛，即系总之你系唔捻系，你都系讲国家安全。第二就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喂，你下面嗰啲人，即系你阿维稳快又易啊嘛。 嗯， 系嘛？即系你起码喂国家安全、啊，唔系唔科水系嘛？ 嗯， 国家安全、啊， 系系系。 你喂，梗系要打击花生台啦！你真系 我哋维稳稳嘅，其实系我哋打紧飞机出紧火、啊。 花生台啲节目咧就毁人毁到 Yellow Journalism， 就影响呢、這个。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嘅13亿人民嘅呢个青年嘅呢个思想健康，咁所以就要打压佢于文化啦。 同埋最紧一样嘢就系其实俾阿习近平顾权啊嘛，咁佢自己本身呢个系呢个国安部嘅，唔系即系其实佢系呢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安全委员会、国安会其实一个嘅主席啊嘛。咁你要顾权嘅，你梗系不断咁啊制呢样出嚟。 唔系，其实国家安全咧，同埋国家呢个咧，其实就绝对系有利执政者噶嘛、因为永远得佢执政嘅，咁佢梗系去任 Q 去定义乜嘢叫国家，乜嘢叫国家安全啦、啊，咁佢话捻晒事嘅，咁、 啊、 你就冇得同佢拗嘛、如果你系民主社会嘅，你就可以大家讨论啊嘛。但系呢个政权得佢先可以拥有嘅，咁佢梗系讲捻晒啦。咁你讲你插咩啫？就冇得插。 你除咗国家安全系经常俾啲独裁者去即系其实系滥用之外，就系、是、另一样嘢就叫国家机密啊嘛。 啊，冇错。 呢两样 你明明系商业嘅理由，但系你话我呢个涉及国家机密或者重大又系国家安全咁，其实都系噶。 咁其实基本上呢啲都系莫须有啦，系嘛？要屈你屈你最大的。 香港试过啊，香港之前咪就系光果案啊嘛，光果同埋中国嘅即系一啲国企喺在地，即系光果度有啲基建嘅问题啊嘛。咁、然后就要去即系打官司，就嚟个案件就去咗香港终审法院度审，但系就系最后人大释法，点解咧？我因为呢个涉及到系外交， 对方系美国嘅财团啊嘛， 系啦， 啊， 咪本身其实系光果嘅，但系因为美国又有啲所谓买债财团，即系帮你收烂仔数嗰啲咧，你又专收购呢啲债咧，然后就去自己还债，即系佢俾咗笔钱，即系例如八折七折就还咗俾光果噶啦，然后找点样搵人找数嗰笔就我依间公司，即系好似财仔咁样啫嘛，收数公司咁啫嘛，咁然后依间美国公司咪打官司，然后到最后就系人大释法就系话。喂，呢、這个香港咧系冇权审嘅，因为呢个系涉及外交嘅咁啊，咁你都吹胀嘅，系咪先？咁但系有某程度上佢又有道理，又真系涉及外交，因为系刚果政府嘅数嚟噶嘛， 系啦，咁啊，咁所以你有好多嘢都系国家安全事啦。咁其实依家越讲就系越坦白，就系话，即系已经系唔再遮掩啦。李飞又好，各样人物讲都好啦，佢已经不停讲话，喂，其实系喂你哋普选咧系涉及到国家安全，呢个国家安全系包括埋咧金融安全同埋呢个文化安全。咁即係讲咩？ 但普选呢个唔系新鲜事嚟㗎。 係啊。 其实我哋即系喺呢个基本法起草嘅时候呢已经有个 promise 嚟㗎。点解当初起草基本法嘅时候唔制呢个国家安全出嚟呢？点解到今时今日先嚟讲？ 因为如果佢嗰人讲就冇人会回归㗎嘛。 咪係囉。咪囉。咁其实即系呢个系一个骗局㗎嘛。呢个讲到底系一个骗局嚟㗎嘛。 咪啦。佢会唔会一开始话其实我呢个天仙局嚟㗎咁唔 咁但係仲有一大一班人喺北京里面喺呢个骗局当中呢希望同呃佢嗰个人倾㗎喎。 啊 即系而家呢个环境。 咁即系泛民嗰啲啦。咁又就有个所谓叫顿开茅塞嘅出现顿开茅塞。 你都唔知阿基哥喺个脑里面准备咗几多词汇。佢係可能准备咗13个 ,14 个。佢就讲边一个都好我就唔知点样博落去。係唔系到时觉得呢个好似似似地样啦。 唔系其实佢专登嘅。如果佢讲茅塞顿开呢咁就冇人会报㗎嘛。佢专登倒转去自创一个成语呢咁就有人报啦。 你需要知道呢一个人嘅普通话词典背咗十三四个呢喺失嘅无神要用得出嚟其实好难。 喂你估 你体谅下佢。 你估个个议员好似我哋郁敏咁样啊係咪伟大嘅芒果佬开出口成文嗰句最出名系咩啊你乜撚嘢人嚟啊 呢 世道明文笨 柒。佢话时话伟大嘅 有撚用啊。 伟大嘅芒果佬有冇上去先 冇。 佢哋失咗踪喎。 哎有上去见到佢你係驚啊大佬。我唔知嗰啲所谓熱犬啊点样自处啊大佬。喂佢早嗰排就已经讲緊人哋嗰个周庸嘅投票啊系民意㗎喂系民意所趋啊。 嗰、 那个系一个票数仲撚多过你占中三子搞嘅一个民间公投啊。讲到咁撚白啊。如果我系一只热狗，我即刻问自己，我系咪信错人啊，大佬？呢头仲要喺热血时个帮佢吹啊，仲要喺人哋花心谷嗰度同人开火啊，仲要喺度拗你拗乜捻啊？ 我 post 咗咗，佢哋都系同我拗啊！你执住嗰一句， 所以咧， 喂，咁就系问题，嗰一句有事啊嘛，我唔执住嗰句， 所以咧 拗乜嘢啫？ 所以其实呢个咧就呢个阿院长咧一语道破啦，上礼拜点解呢个热血时报呢个台里边？冇一個 search engine 呢喂你作為一個即係新聞媒體你自己本身一定會有一個即係 search engine 咁滯㗎嘛係咪即係會搜尋返你以前講過啲乜嘢同今時今日啲乜分別係咪即係你成個 archive, 你啲文章嘅 archive 可以俾你 search 㗎嘛等於蘋果日報係咪喂但係點解佢冇呢就是、因為佢心虛㗎嘛怕俾你 check 過以前嘅講嘅嘢同埋今時今日講嘅嘢有啲咩矛盾㗎嘛係咪 其實芒果佬講嗰堆說話呢我唔知道你點睇因為我唔知道你哋同屋企有冇个阿爸？即系话说我阿爸咧，我发觉同芒果佬咁上下年纪，最重要嗰样嘢系一个男人去到嗰个年纪咧，佢就真系有少少返老还童性格噶。例如系乜嘢咧？人哋叫佢行东，佢偏要行西；人哋叫佢行安全嗰着咧，佢永远都兵行险着嘅。芒果佬就系一个咁嘅人啦。当佢呢一个从政咁多年嘅人，系咪一个政圈打滚咁多年嘅人，佢点解唔知道讲啲乜嘢系最紧安全先得噶？佢就系样样嘢都唔讲。佢就係油泡琵琶半遮面咁半公开佢同共产党之间嘅秘密谈判或者个关系。 嗯。 啊咁你班人就识得大做文章嘛。佢就要讲完嗰个说话坦白完之后突然间係一北风一转。欸唔係我都系讲下啫。佢即係过去嗰一两年啊系唔止一次用咗呢咁嘅手法去表达佢自己同共产党之间眉来眼去嘅关系。 唔其实呢呢、這个系个平台嘅因素。因为呢佢讲唔系自己网台㗎嘛。 梗係啦。 嗰、那个系嗰、那个系乜嘢平台啊 ?OnDopCC 喎。OnDopCC 佢可唔可以大声叫话打到共产党打到共产党。 好简单一样嘢。 佢唔可以㗎 你去旅行去上海你睇下睇你睇唔睇到苹果日报。你睇唔到苹果日报你睇到 OnDopCC, 你就知郁文系个咩人啦讲嘢。 唉唔系同埋你 OnDopCC, 你系有既定立场㗎嘛。你唔可以喺个平台讲话我反周庸噶，我反佔中噶，我反梁振英噶，我反我系结束嘅党中央，呢啲嘢系敏感词嚟噶嘛？ 我真系唔知佢哋系咩心态、啊。当你发觉黎智英喺大陆系 search 唔到，翻嚟 search 到黄毓民讲嘅嘢， 真係好嘢啦大佬、哦、你 search 咗黄毓民讲嘅咩嘢呀，反对辩论六四啦，唔支持六四，六四平反六四啦，你就係 search 咗黄毓民呢啲咁嘅嘢，我唔知你点样睇你个精神领袖啊大佬。 支联会 search 唔 search 到啊， 支联会都应该唔得喎，大佬。 你有电脑你可以试下嘅。唔系，但系好多政治人物都佢都可以 search 到嘅吧。 系唯独是黄毓民喺大陆 search 到嘅结果就系咁。你班信徒都仲可以觉得佢系好个好人啊！你真系好嘢。 唔系啊，咁其实喂，唔系，我觉得信徒唔紧要，你英文讲嘢唔紧要。 嗯。 喂，你讲到一句说话，人哋喂觉得有问题，佢同你辩论又好，找错也好，喂，佢好合理嘅事啊！呢个系呢个诶。公开是因为我们社会是开放的嘛，是不是更加是喂黄毓民是代议士来的，那我们有份可以监察他的嘛。但我就是不明白的，就是说喂啲所谓热狗又好，郁粉又好，他们辩论手法是什么，他们不就他们就回避我们要讨论的核心，例如他讲周庸那些电子投票那些有冇水分？呢啲佢唔同你辩论，佢就同你讲，你就系执住一句嘢，你有冇听上文下理啊？乜乜乜乜，即系佢系回避错误啊！佢唔会同你直接去辩论。喂，究竟喂，其实系咪应该周庸系错嘅咧？阿郁敏讲嗰句说话系咪真系有啲唔啱咧？可唔可以修饰一下咧？喂，唔会同你辩论。喂，咁你真系好大镬咯！你依家香港嘅政治就系、是、喂咁样俾你系拖累嘅啫，即系冇一个开放嘅讨论同辩论嘅话，喂。你咪更加似你哋所讲嘅大陆人嘅啫，啱啱啊？ 即系所以点解吹肖邦嗰啲人咁憎人哋咁情感咁，净系讲蝗虫两句嘢闹人呢？因为有啲嘢，如果你可以 elaborate 到，你可以讲到你讲到，慢慢铺陈你嘅理据出嚟。基本上你系以理服人，你就唔同人一开口就问人你系咪中国人，你系咪中国狗，你系咪出卖个香港人？你要讲嗰啲说话，基本上你就有人身攻击，你唔需要理据嘅。最兴做呢啲嘢嘅人系咩人呢？就系、是、热狗啦。 啊，其实佢哋系一样嘅。我哋第二节即系我哋讲地铁咁样啦。我哋讲佢哋嗰啲辩论法，其实同呢啲热粉啊、郁粉嘅嗰啲，其实辩论法系一样 嘅 啫。 第一，即时嘅反应就系话你系生，你系活喺呢个双簧阴影底下。 系，即系唔系话或者话喂你咁样讲嘢？你咁左交大一通，你咪香港人嚟噶咁样，咁一样嘅啫。你同大陆人讲话你要排队，咁由嗰啲要排打尖嘅大陆人又会话：喂，你系咪中国人嚟噶咁样？喂，其实一样嘅啫。佢哋系冇辩论，冇辩论嘅质素， 换咗个 subject 同换咗个 object， 无限上纲，然之后将一个咧，即系其实你唔能够反对呢个道德高地咧，扣即系当帽子咁扣喺你身上。 冇错啦， 系嘛？ 亦即系将普选里边搬一个国家安全出嚟。系嘛？你唔系反国家安全啊嘛？你系汉奸嚟噶咯？咁样、 啊、 一句国家安全就答晒你所有问题。 即系如果你自己 佢哋转翻个 阿威文， 明系 阿威文，你就就嚟结婚啦。即系一句唔好听吓、啊，你即系第日可能有外遇啊？喂，你记唔记得？即系如果你老婆，你到期时你老婆质疑你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当初你同呢个牧师发过啲咩誓？你而家咪发假誓？ 唔系咁讲，嗰啲 呢啲系人格扭曲， 嗰啲系正常嘅，嗰啲又正常 嘅，系咪先？大佬，我发誓，嗰、那个系即系 under condition 咯，大佬。 你咁，Anthony 你咁 系咯 ，Anthony 你咁样讲咧，你抛掷阿 Raymond 咧，佢唔结婚嘅可能。 即系你 喂得唔得？喂，醒一招啊，哥！ 我点答你啫？系咪？我答咗系政治唔正确，系咪？即系呢啲问题要好小心咁答嘅，系咪？我哋唔会就一个单独嘅个案而言，我哋只系喺个原则上边讨论一下。 你到其时你系咪即系咩先？你系咪喺教堂里边咩嘅先？系咪行礼嘅先？ 嗰个系一个 chapel 啊嘛， 哦、 即系一个 咁你真系好啦，喂，你真系掂住本圣经发誓啊嘛，掂喎呢招掂喎， 掂啊！ 你发觉喂，你对你喂你摸住本圣经发誓啊！你当年。你咪发假誓， 但系嗰本圣经后面写系道具啦，好似。 你话呢个圣经嘅系咩版本先？和合本啊，我唔睇开。 佢定还是你嗰本嘢可能摩门经嚟 咧？系咯，我睇嗰本唔系你嗰本。 你有冇见过啲道具啊？得个书皮嘅啫，入边得个木壳嘅就乜都冇啊！嗱，嗰本嘢，你摸住嗰本嘢发誓咧，都系一个。一个仪式一个程序嚟嘅啫，即系你唔可能咁吓。 但你呢招要 work 咧，你即系自备圣经喎。你要喂你自己 得得得得，放心 啊， 系 嘛？ 你提醒咗我， 你要攞翻出嚟。喂，你记唔记得你当年攞住呢本圣经发誓？ 我同阿 Raymond 讲唔使惊吓，你到时就话。 我哋唔应该喺个框架里面 系我哋要搞抗争， 系我哋要重新立约，重新制宪。 唔系呢个老婆同你讲嘅， 唔系你 唔系啊，我直情要振呼光啊嘛， 我要重新制宪。 咁你唔系低温，你应该振呼光，只系土咁嘅咩？阿土太迟啦，恨错难返啦，而家呢个环境已经。 喂，唔得你， 我哋 阿土啊。星期六晚啊，要早走啊，啊唔知边个打俾佢啦，可能佢老婆打俾佢啦，即刻同啊我 重新立约， 我要翻屋企啦咁啊， 唔系东周记者打俾佢出事， 即刻谈啦， 就全家制宪， 即刻制宪啦，大佬， 冇乜宪好制啊，嗰啲已经太迟啦， 烧立法会啊，烧去祠堂啊， 系啊，所以振呼光呢啲嘢唔好等到嗰时，即系唔好等咁迟啊，系咪？要振呼光低温开始，系咪？喺呢个众人嘅见证面前，我哋一齐双手举高，我哋而家重新立约，系咪？我哋而家 fulfill 嘅唔系一本书，唔系一句口号，而系 fulfill 我哋心灵上边嘅一种 desire， 一种欲望。 嗱，如果真系杀到埋嚟嘅时候，你咪攞翻当日嗰本和合本嘅圣经，烧咗嚟烧几日咯？ 点啊？就自己屋企自己救系嘛？ 烧鸡 唔系自己婚姻自己救咩？ 系啊，点？ 自己自由自己救啊，唔需要等人嚟搞啦，系嘛？呢啲嗱，咁啊，即系讲翻呢个礼拜嘅嘢啦。咁有人就话曾经何时啦，系嘛？口讲讲佢八月底占庄，咁啊，嗰个应该刘伟兴。咁我哋系咪？需要打个电话俾佢问阿兄姐系咪八月底占中？咁啊，好可能佢都系口口口讲下啫。咁所以咧，即系呼吁所有咧，即系听个节目啊 ，Donna 嗰啲 fans， 嗰啲白鸽 fans 啊，唔好咁认真啊。 唔系，喂喂，话是话，我星期日佢哋搞咗个阿戴耀廷嗰啲打搞个占中高登。 系咯，占中灯高，嗰样得人惊。 我就系睇下你哋有冇咁反应。 有反应啊！基本上你如果 symbolically 你话觉得增普选系一样好难嘅嘢，咁所以我哋当佢比喻系一位高山。咁就算嗰座高山点咁高都好，我哋都爬咗上去。咁係可以嘅，但系咧就唔好忘记大教授呢排撑拐杖，佢系爬唔到嘅。 系咯， 嗰单嘢佢自己冇行。 唔系你哋点睇先？即系搞呢个 坐缆车上去啊嘛，应该。 佢屌冇得行都行唔到，即系请不了啊！ 坐缆车上得噶， 咁可以搭缆车啫。唔系，但系你哋点睇个占中登高咧？ 咁基本上，因为我同阿 Donna 接触比较多，咁其实民主党都有所谓叫参与下，叫将呢个运动保温嘅。有啲嘢你系唔搞咧，基本上系个 media 唔会报你嘅。咁你所谓叫有道德光环嘅人，点都要搞一啲类似系抗争又或者叫保温嘅运动出嚟，即系例如嗰次喺立法会附近喺度绝食嗰班咁嘅人都好，即系佢觉得嗰个时间冇啲议题，你又制造啲议题出嚟，即系起码等新闻报下你有几多个人参与所谓嗰啲叫伪绝食嘅嘢，系嘛？又饮下糖水，又翻屋企冲下凉啊，系嘛？又行出行埋啊，一个半个啊真噶啦，其余嗰三个四个人又好搞啊，算啦咁样。希望就系等日日新闻报住，系嘛？等你啲吹哨派有嘢屌鸠嗰班。 但系好老老实，即系我明白嘅，即系你话始终咧有啲温和嘅人咧，唔系下下都要同你抗争，需要用呢啲，即系就要靠呢啲嚟即系做下宣传。但系问题就系，喂，你越搞越交，我觉得，即系我唔系反对占中，但我都觉得你越搞越交。 我觉得有啲民主党嘅气味咯，即系好似当年即系玩 啲民主党嘅臭味 啦，即系玩呢啲，即系其实 啊张文光啊嘛，问佢，咁你点样可以推进民主进程？推骨牌啦。 跟住又跳水啊嘛，大佬，即系呢啲系摆到明做 show 嘅游戏啊嘛。 唔系你唔明白嗰啲伪中产或者伪知识分子咧，佢心目中系冇交呢个概念嘅，即系佢觉得嗰样嘢叫做和理非非，系嘛？叫非暴力咩？非粗口咩？非抗争？佢哋有呢种道德光环嘅枷锁，佢觉得做咗呢啲嘢咧叫好学生，系咪？ 嗱，佢哋话有600人参与嗰个民主登高啊， 死啦！喂， 问下，如果真系有600人，问下嗰参与占中登高嘅600人， 会唔会参与 占中？里边又有几多人真系会落水会占中啊？哇！我谂真系一半都冇，大佬，我觉得真系 唔系话实话， 真系你鸠搞。 话实话，我想知咧，阿刘慧卿复咗你未啊？你挑佢，你挑佢机， 系唔系？我就系正想讲，喂，你咁样下下搞，喂，人哋七一嘅时候学联。去搞呢个占中预演嘅时候， 喂，你三子系咪应该要参与啊？系咪应该落水咧？系咪？喂，你唔落 咁咪流力啊嘛？ 喂，你都要观察啦，啱唔啱啊？ 咁佢有观察嘅，我见到阿戴耀廷佢系。 系咁，唔系咁你喂，你哋讲话你哋要搞占中，喂，原来你哋系冇捻经验嘅，咁点捻？点解要你哋去？去带领呢个运动啊？唔好话唔好话诶，讲讲要诶，即系要埋老屎忽啦。喂，如果单讲经验啊，净系占中三子同埋学联啊，学联都有经验过你，因为佢搞过一次先啦、啊，起码。你佔中三子搞撚過乜撚嘢啊？啱啱啊！你自己又冇，你自己又冇去預演。喂，咁然後你又要佔領住個運動，啱啱然後就不停喺度搞埋啲交嘢，就係、是、佔中高登高咁啊！咁你認為人哋認 中 即係睇嚟就係、 是、佔中 高，其實 係高登冇高登搞佔中喎，你 真 係 冇分別 嘅， 佔 中高登 你同係 高登。 你高登喺高登搞佔中係冇分別嘅，即係 等於你要 睇唔起，即係睇 圖 check in 咗佢，中環喺度 check in 咗當佔領， 喺個Google Map 係 啊。 咁所以我咪就係即係。喂，其实占中三子不如再唔使谂嘢啦，搞呢个占中 Ice Bucket Challenge 啦。 你点样 challenge 啊？边个啊？戴耀廷都好，佢终于都讲咗底线出嚟啦。佢话即系有两个底线啊嘛，两个条件啊嘛。第一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全票制，你系要一半嘅提委会，即系要同意，你先至可以出到闸嘅。一个另一个条件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要限制嗰个叫做系人数嘅话，呢个选特首嘅人数嘅话，佢哋一定都会占中啊嘛。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对于佢哋过往嚟讲，你话佢点样即系鹌鹑都好，我觉得起码佢即系其实踏出咗一步啦。 咁啊，话时话中意嗰啲所谓叫做抗争啊，又或者啲参加咗啲占中高登嗰啲咁戇交活动嘅人咧，又可以听住啦。因为嚟紧咧，华人民主书院咧又搞咗个抗争嘅活动。原来今个礼拜咧，8月30号星期六晏昼3点喺广大咧有个活动，就系咧加唔加，你哋自己判断吓。啊，我啊宣传一下嘅啫。话说咧。嗰时有个水车，因为点解咧？有人话如果真系占中发生嘅时候，政府会出动水车嘛， 唔系7月1号嗰晚系流传过真系警察拆咗个台之后咧，系放架，其实已经系有架消防车噶啦。 咁所以有见及此咧，原来环民主书院举办咗个活动，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咩叫水炮威力。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当有呢一个行动嚟打压示威嘅时候咧，示威者咧应该点样保护自己，同埋点样去作出适当嘅反应。咁希望有时间嘅人咧就可以去参加呢个运动，系嘛？咁你可以参加下俾人搵水炮肥嘅人啦，亦都可以变身呢个警察，睇下点样打压示威者啊，搵啲锤搏啊佢啊咁样啦。啊，咁啊，到时阿兔喺度嘅，咁啊，大家一齐去见证呢个运动，睇下交唔交？唔交嘅时候，我哋翻嚟赞一赞；交嘅时候，我哋翻嚟谈一谈。啊，今个礼拜时间系咁多，多谢金英同埋 Anthony 客串啊。下礼拜照样咧，应该无意外嘅话咧，个 Donna 同阿 Johnny 咧会翻一次嚟噶啦。希望大家。啊，忍受多个礼拜，下礼拜再见，拜拜。